好啦，对到咧就系近年啦，讲紧2019年又点样咧？系不跌反升，讲紧2019年嘅人均弃置量咧，系上升至到每日1.47公斤噶。咁至於回收方面咧，都受到好多嘅挑戰啦，因為譬如近期咧，都見到廢膠啊同埋廢紙嘅回收價格咧，近年係下跌咗，同埋內地咧都係收緊咗一啲嘅進口限制啊。咁所以香港嘅一啲固體廢物回收量咧，亦都咧係下跌咗，係近十年咧由2010年嘅360萬公噸咧，就下降至到2019年嘅164萬公噸噶。咁點算呢？咁其實咧，政府咧，即每十年一次咧，都會制定一啲嘅資源嘅循環嘅藍圖啊。咁對上一次做嘅時候咧，咁就係講緊2013年開始啦，咁啊講緊做過一次噶。好啦，過咗十年之後咧，見到嗰個情況咧，都好似真係唔係咁樂觀喎。咁啊，尋日咧，政府又再公布咧嚟緊嗰十年嘅一個資源循環藍圖啦。嗱，政府尋日就發表咗咧佢哋嘅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啊，咁就定出咗咧就係一啲嘅中期同埋長期嘅一啲嘅目標啦。咁講緊嘅咧就係將人均廢物棄置量咧，就係中期嘅目標就係減少40%至到45.5%，咁而回收率咧就要提升至到大約55%嘅。長期嚟講咧，亦都有一個目標噶，咁就係話會增設一啲嘅佢哋叫做轉廢為能嘅設施啦。不過可能一般公眾都會理解咧，係一個焚化爐嘅設施啦嚇。咁其實之前咧已經喺石鼓洲嗰度咧就規劃咗一個嘅焚化爐設施啦，即係話咧嚟緊政府又會再規劃多一個嘅焚化爐設施嚇。咁啊，並且咧就會將一啲嘅廚餘啊變成能源等等。咁咧佢政府就話咧長期嘅目標咧，就希望可以是零堆填啊，即是讲緊2035年咧，政府嘅目标咧就唔会再有废物咧就拎去堆填区啦。咁点做法咧吓？咁政府而家就话有6个嘅行动策略，咁就包括系全民减废啦、分类回收啦、资源循环、支援业界、协同创新同埋教育推广噶。咁詳情嚟講咧，就首先講下點樣去減少大家棄置嘅廢物啦。咁其實政府就推出緊一個係呢個垃圾徵費嘅法案啊。不過咧就係而家係仲喺立法會嗰度咧係審議緊噶。咁之前咧就審議咗嘅嘢咧，就係喺立法會咧都係從頭嚟過。咁睇嚟咧，有啲人都擔心咧嗰個立法嘅進度。咁另外咧就係關於呢個嘅塑膠飲料容器嘅生產者責任計劃啊。咁而家都係做緊一啲先導計劃啦，就所謂入樽機啦，咁如果大家將啲樽咧入去嗰個機嗰度咧，咁就會有一啲嘅現金嘅回贈，做緊先導計劃，嚟緊可唔可以再做多啲咧？咁另外咧就係亦都疫情期間啦，大家可能都叫多咗外賣啊，用多咗好多唔同嘅做到好多嘅唔同嘅即棄餐具嘅垃圾啦咁。咁所以政府就話咧，而家係計劃緊分階段咁管制呢啲嘅即棄塑膠餐具。咁而家係要諮詢業界同埋持份者噶。咁到將來又應該點樣做咧？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講下啊，你哋唔知各位聽眾日常嘅生活有冇得再減少廢物，或者係再去到減一啲嘅塑膠餐具啊，又或者係再去做多啲回收資源嘅工作咧？咁政府都話會即係做多啲嘅一啲流動嘅环保站啊，或者系一啲回收嘅便利点啊，去方便大家回收啊。大家又有冇好好咁利用，又或者觉得呢个情况系做得好唔好咧？吓，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转头咧就同唔同嘅嘉宾咧讲下呢个减废嘅话题。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2月9日朝早9点。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喺国家安全教育指引下，老师不应该煽动学生进行可能违法行为，而老师亦有能力分辨何谓煽动行为。 我哋而家一路喺处做紧一啲国安法嘅培训咧，俾老师等老师更加理解，即系国安教育嘅背景、内容，同埋香港国家安全法里边嘅一啲嘅条文。裏面是否一些煽動的行為，這個當然要看回每一個個案，但我相信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師一定懂得分辨。 十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法例要求新冠疫苗藥廠需要提供足夠臨床數據，在其他監管機構獲認可情況以及刊登期刊等三方面資料，不過亦有例外情況。 你要曬三種當然最好，但是在一些有足夠的理據之下，又要為了緊急使用的時候，或者在另一個因素已經有很強的證據的時候， 不是说是僵化的，一定要所有刚才我说的三方面的资料都要提供才可以认可。 下午一点，警方搜出一批武器以及制作爆炸品的原料，两名男子涉嫌串谋制造炸药、无牌管有枪械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 我们这个调查是由一月开始，当时警方接获线报，就指出有人打算在农历新年前呢就提供爆炸品原料给本地一些激进暴力分子，以作出血腥抗争之用。 四点半，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1宗是本地个案，当中5宗是感染源头暂时未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傾緊咧就係政府尋日啊就發表咗咧呢個嘅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啊，咁啊定出中長期嘅目標啦，咁同埋咧就唔同嘅一啲方法咧去到減少廢物、加強回收。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環保組織嘅朋友啦，就係綠色地球嘅總幹事劉子峰啊，劉子峰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 先同你倾下咧，关于政府而家定落嚟嘅中长期目标啦。咁啊，讲紧就系中期目标系讲紧弃置垃圾量咧，就系减少40%至45%，回收率咧就系55%噶。你点样睇呢啲嘅指标啊？ 嗱，即系我哋一定要睇实质嘅数字，就55%呢个回收率咧，同之前或者而家行紧嘅舊藍圖咧，其實一樣嘅，冇變過嚇。嗰、那個到行到2022嘅藍圖，都係講緊5%。咁喺呢度咧，即係我哋可以講話，喂，都冇話更加強嗰個回收嘅增長。咁呢個第一，第二樣嘢，佢嗰、那個講人均每日嘅分別棄掉量咧，就佢用個基數咧。就是比而家嘅藍圖咧，就係大咗嗱。而家嘅藍圖咧，係個基數係講緊1.27公斤，用嗰個去減40%嘅減幅啊。咁 1.47係嘛？ 係啦，1.27啊。啊，而家嗰個藍圖 係 而家 即係2011年嗰個數字就1.27 係啦，而家1.27。咁佢減40%咧，即係話。個實質量咧就係要2022咧達到每日嘅棄掉嘅都市固體廢物咧係0.8公斤啊，記住呢個數字。而家新嘅藍圖所講咧，佢用2020嘅作為基數咧，咁去計咧嗱，我最新嘅基數得2019，我就當用2019嗰個數就係1.47公斤作為基數。嗰、那個照減40%或者減40.5%咧，我睇到兩個數字就係0.81公斤或者係0.89公斤呢兩個，如果你簡單拉個平均值咧，其實都係個減量其實都係即係弱過之前嗰個嘅藍圖所講嘅0.8嘅多咗嘅，咁、個棄掉咧係多咗，咁你覺得又好似？多唔係好多嘅車，多係0.幾。咁但係呢個講緊每一個人，就係呢個咧，我乘翻760万嘅市民拉翻，即係乘翻大數咧，其實每年個增幅咧，講緊即係有堆填區雖然話減咗，都係多咗即係10几万嘅公噸嘅數字嘅。啊，我哋即係睇翻個大嘅圖像咧，就咁樣睇。啊，唔係話。比起而家個藍圖係有一個更進取咗，同埋個藍圖有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就話阿局長冇講，佢話要達到減40%至45%咧，呢個係一個中期嘅目標。咁中期嘅目標係咩嘅年份呢？嗱，之前個藍圖講明嘅喺2017要去到咩位，係2022咧去到咩位，係清楚有一個年份嘅。 咁你講緊中期係咪？即係我哋叫由而家2035嘅中間位係咪咧？咁佢即係應該比較清晰講嗰個中期咧。咁有咗呢個清晰嘅時間表咧，咁公眾啊議員咧就會可以更容易去監察政府所推出嘅措施啊政策咧，係到唔到位，達唔達到所設定嘅目標啊？如果冇講嘅時候，大家可以即係有灰色地帶可以爭拗。咁你話你唔達標喎，政府話我話中期啊，中期嗰個唔係呢個，即係無謂咁樣俾個灰色位嚇大家，即係到時就喺度爭拗啦。 係啊，劉子峰啊，頭先你都講咗啦，即係喺2011至到2019年咧，呢八年期間咧，嗰個嘅人均棄置量咧係多咗嘅，咁所以咧，就算佢咧係定一個減廢嘅比率啊，40%至45%咧，咁得出嚟嗰個目標咧，都可能係比以往嘅藍圖咧係寬鬆咁樣。咁但係即係點樣去回顧翻呢八年咧，究竟發生咩事？點解香港嘅人均棄置量會越嚟越多？政府一直都说其实有这个垃圾征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减费的政策的元素，那是不是都只是得寄望这个垃圾征费才可以有望去到减少这个废物的弃置量呢？ 这个 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政策。你看回我们周围邻近的城市国家，无论南韩啊日本佬啊，台北市啊，佢哋都係有一個按量收費嘅法例或者政策咧，嗰、那個垃圾嘅棄掉量係大幅減低，回收量係大幅升高嘅。呢、這個就係即係針對咗人，係冇一個人係想俾政府一個收垃圾錢，係想額外俾多一個即係税定好咩好幾點，冇人想嘅。有了法例，大家都会尽量去从源头减少，尽量回收。而那包垃圾每日要掉咧，越少越好，所以就俾钱俾得政府越少咧，大家就越觉得系过得自己个关。咁呢个系人性嘅情况嚟噶。你冇呢样嘢，大家就冇有因。我掉一包大大嘅垃圾同掉细包，政府都系唔会收我钱嘅。咁佢。即係除非一啲好深綠嘅人士啦，佢話：我點都好，我都會減少廢物噶啦。但係唔係全香港有大部分都係好深綠嘅人士啊嘛，大家都係即係有半日咁出嚟，你冇一個法規去推動咧，係難去達到。咁你比較其他國家有咧，就自然係即係人哋係立竿見影，我哋就猛喺度追人哋追落後。咁呢啲嘅情況，政府係知嘅，神早都知噶啦。咁但係要政府係要努力向立法會去遊說啲政黨啲議員，你俾我通過呢個法例，你要即係陳述嗰個利弊對環境、其實對經濟、對市民嘅影響，唔係講緊係大石砸死蟹咁啊！你講緊政府話每個月一個四人家庭可能係俾緊30-50蚊，我攞個中位數40蚊。你而家出去食餐晏茶餐廳已經超過40蚊，咁你唔係話即係攣羊條頸好辛苦嗰種啊？係即係有少少嘅經濟富有人，大家做好啲咧，你就唔使俾咁多啦咁樣。 劉子峰亦都想問你咧，即係而家政府都講緊話。會再規劃呢一個新嘅佢稱為轉廢為能啦，即係其實係焚化爐嘅一個設施啦。咁其實而家即係政府已經規劃緊石鼓洲嘅焚化爐噶咯。咁你點樣理解佢再打算規劃一個新嘅焚化爐設施咧？ 呢個可能政府係即係要即係鋪定後路啦，鋪定後路。咁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即係焚化爐咧，無論你俾个靓啲嘅名佢啫，咩话转废为能？ 咁佢有得发电嘅，即系佢咁讲啊。 俾个靓啲嘅名啫，其实任何一个焚化炉，如果唔即系攞翻佢嘅余热出嚟去到发电咧，其实系一个浪费嘅执行嘅方法，系冇即系现今嘅社会冇人咁做噶啦，一定系要烧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尋日啊，政府就發表呢個嘅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啊，除咗定立出中長期嘅一啲目標，希望咧就係長期嚟講係做到咧就係零堆填啊，零廢物去到堆填區之外咧，亦都有咧即係呢個六大嘅行動策略啦。咁比較多關即係日常市民事嘅咧，就係一啲係垃圾徵費嘅法例咧，而家喺立法會嗰度審議緊啦。咁仲有咧就係呢個玻璃樽咧，亦都係逐步咧就係實施。一个生产者责任计划啊，啲承建商、承办商咧就会喺香港各个区咧都会设立一啲嘅收集器啊等等。譬如话咧胶樽、饮品嘅胶樽咧，亦都有一个嘅生产者责任计划咧，咁系政府系研究紧。咁嚟紧咧就系、是、其实咧就是、上个月开始咧已经有啲嘅入樽机，让大家咧可以回收啲胶樽，攞翻少少现金回赠啦。仲有就系即弃餐具啦，大家可能嗌多咗外卖，点样去管制咧？仲有咧就系、是、一啲嘅，譬如系中央收胶嘅计划咧，亦都咧就系、是、预计。会扩展咧，就其他地区都会咁样做噶。啊，大家有冇善用呢啲嘅设施网络咧？咁大家又点样睇咧？点样可以减费同埋增加回收咧？欢迎打嚟1872311。嗱，电话旁边咧就有听众邱女士喺度啊。邱女士你好。 诶，你好啊， 请讲啦。嗯，请讲 啦。我想讲咧，因为我个工作咧就周围走啊，同埋我屋村咧系有三个箱，但系满咗咧系我哋啲市民街坊都有分，但系。佢哋啲物业处冇揾人嚟收喎，咁我问过啦，佢话边个嚟边个俾钱请公司嚟收啊，同埋学校做嗰学校啲三色箱满晒啦，咁我问个大佬，点解你哋人哋唔系收，你有见过你公司嚟收咩？真系又冇公司嚟收喎，个个咪摆到大垃圾袋，跟住又去摆烂垃圾桶，同埋开年啦黑暴襲警打爛曬啲嘢，即係唔幫環保啦。啲欄杆又爛曬，咩都爛曬，垃圾桶又燒曬，係咪啊？咁、就一煲清袋嘛。 OK， 好啊，多謝曬邱女士嘅電話啦。咁都見到係啊，可能有時咧都會見到一啲回收箱咧，可能即、就、係、是、可能個回收嘅情況可能未如人意嘅，咁都要咧就係、是、留意一下咧，究竟個背後原因係乜嘢啦？咁都即係政府都講話，其實近期都出現咗一個回收價格下跌啦，或者內地拒收嘅情況啦，咁都可能咧。即係引起大家關注，咁而家政府都話咧，會做一啲嘅即係資助業界嘅方法咧，希望去到資助啲嘅回收業噶。究竟又做成點咧嚇？嗱，近前嗰排咧，亦都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其實大家都用多咗好多嘅食多咗好多外賣啦，或者用多咗好多一啲嘅即棄塑膠餐具啦等等。咁其實咧都好多人都見到都浪費噶。咁點樣可以去到減少甚或至咧係呢啲餐具咧，其實係有冇得回收嘅咧咁？咁其實咧就是、早前咧就是有一个嘅计划啦，咁就系有一啲嘅先导计划啊，咁就系咧系一啲嘅塑胶回收嘅先导计划，咁亦都系啲嘅屋苑咧系做过噶，咁就系咧请啲屋苑嘅居民咧就系将啲即弃餐具咧就系回收落去噶，咁有一啲嘅承办商咧都系做咗啦，咁都见到咧个收集到嘅即弃餐具咧就讲紧咧就系以吨计噶吓，咁亦都有数以千计嘅火塑嘅居民咧都系有参与呢个嘅计划噶。咁究竟将来即系要去到管制呢啲塑胶餐具嘅时候，即系回收系咪其中一个方法咧？吓，都值得大家倾下啦。电话1872311啊，电话旁边咧就有上次参与咗呢个嘅塑胶回收先导计划嘅承办商阿刘俊伟喺电话旁边啊。刘俊伟你好，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不如都讲下上次嗰个经验啊，其实一个点样嘅计划，咁同埋你哋见到个成效系点咧？ 其實而家我哋係有一個政府嘅合約啦，就係、是、呢、這個塑膠回收先導計劃啦。咁而家就喺三區度試行緊嘅。咁我哋就有幸就係沙田區嘅承辦商啦。咁而上一次嗰、那個餐具回收計劃咧，其實就係、是、base on 呢一個先導計劃入邊咧。咁但係有另外一個組織咧，就希望可以做一啲拎到一啲餐具回收嘅數據。咁就同綠色地球合作咗之後咧，就有兩三個屋村咧，就又加入咗呢、這個餐具回收計劃嘅，就加多一個回收桶咧，就去做一個淨係做餐具回收嘅啫，那個回收桶。咁其實咧有別於之前，即係可能我哋之前嗰個先導計劃咧，其實我哋都係已經有收開，咩基本上就全部塑膠都會收噶啦。咁但係呢一個回收桶咧，就係、是、for 餐具啦，咁就會比較鮮明啲啦，俾啲市民會容易啲知道，同埋出到嚟個數據會比較容易計啲咁樣做咯，係。 講翻上次嗰個同一啲環保組織合作嘅一啲回收餐具嘅計劃先啦。咁其實見到嗰、那個情況係點咧？你收到啲乜嘢餐具咧？咁同埋即係點樣去到即係提高啲居民去到回收呢餐具嘅意識咧？ 其實咧主要都係一啲我哋五號啦 PP 嘅餐盒啦，或者一啲六號嘅嗰啲 PS 嘅餐具，即係嗰啲匙膠嘅匙羹啊、膠叉或者膠刀啊，都係呢啲嘅物料為主啦。咁其實好老實講咧，喺疫情之下咧，大家都叫多咗好多外賣。咁其實咁呢一個PP 嘅塑膠咧，即係 PP 嘅餐盒咧，嗰、那個回收量係比我哋以前咧係提升咗20-30% 嘅，係好明顯嘅提升嘅。而有可能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其實大部分嘅市民多咗時間喺屋企，可能係即係嗰啲市民多咗時間喺屋企咧，咁就會多咗時間去做呢、這、一個。可能面對呢啲回收物料嘅時候，多咗了解同埋多咗佢時間去清理，所以當時嘅計劃咧，咁收翻嚟嘅餐具啊，同埋嗰啲餐盒嘅嗰啲塑膠咧，嗰、那個質量咧都係 OK 嘅，佢哋係會有清洗過，跟住先擺落去嗰個回收桶度嘅。咁我都幾意外，因為其實我哋做咗咁多年嘅回收咧，咁其實嗰啲塑膠回收桶一向都俾人詬病，就係參差不齊啊，又有垃圾啊，咁但係。under 呢一個 program 嗰陣時咧，我哋反而係得到一個幾好唔錯嘅反應。 咁其實收集到呢啲嘅塑膠餐具咧，其實你哋會點處理法啊？ 嗱，其實我哋會翻我哋嘅工場嗰度做初步分類啦。雖然係餐具啫，咁都可能會有五號同埋六號，甚至乎可能有啲一號嘅 PET 嘅盒啦。咁我哋會分去咗之後咧，就會破碎清洗，跟住就會落去一個。熱溶機嗰度咧就去熱溶，做翻做膠粒，咁就做咗膠粒之後咧，就其實就係已經係原料嚟噶啦。咁就可能之前主持人你都提過，可能會有國內咧收緊政策啊，我哋唔能夠收緊呢個進口嘅限制咧。咁原料嘅時候咧就唔受呢個限制影響啦。 咁所以即係其實嚟緊政府話係研究管制呢啲即棄塑膠餐具咧，其實係咪同時都應該即係同政府傾下，即係喺管制嘅同時係咪都應該要加強呢啲即棄餐具嘅回收？其實呢啲都係可以回收嘅物資嚟嘅噃。 係當然啦，當然啦。其實其實我都近呢幾年啦，政府啊、環保署啊，佢哋都推咗比較大嘅力量咧，喺呢個回收方面嘅，係有偏重翻喺我哋回收方面嘅。因為其實講緊以前嚟講，佢哋我哋做回收啊、廢紙啊、五金啊，甚至回收膠都係其實都係我哋有我哋自由發展啦，就唔干預業界啦，咁啊俾我哋自生自滅啦。咁到而家可能係真係因為中國嘅國策有所改變，令到我哋嗰、那個可能會入口限制有啲影響啊！而家唔係淨係講廢膠，甚至廢紙都可能個入口政策有啲改變嘅時候，咁政府都有出到好大嘅力度去幫我哋去作為一個橋梁啦。因為好多嘢唔係我哋去私人公司可以同到中國政府去溝通噶嘛。咁有陣時候係好多時候都係要由政府嘅去溝通嘅。所以其實政府。近呢幾年咧，係做咗好多好多力度去幫助我哋回收業，去希望我哋可以變咗可持續發展。 除咗頭先你講咧，就同過環保一啲環保組織去合作，去到做一啲嘅屋苑即棄餐具嘅回收計劃之外咧，你頭先都講啦，咁你有幫緊環保署咧，就係做緊一個塑膠回收先導計劃。咁睇翻呢個計劃咧，咁其實係環保署咧就係一啲嘅區份做一啲嘅先導計劃啦。咁就係話咧。以合約服務合約嘅形式咧，就請承辦商就為一啲已經登記嘅一啲處所啊，例如係公司型住宅啊、學校啊、公營機構啊或者社區中心啊、綠在區等等咧，去到收集翻一啲嘅塑膠咧，去到做循環再造噶。咁你自己咧就係幫其中一個區做一個塑膠回收先導計劃係嘛？咁你見到個情況係點咧？即係有啲乜嘢嘅機構係俾啲膠你哋去回收咧？ 嗱，其實咧，我哋嗰個服務對象其實就主要為係嗰啲屋苑啦、屋村啦，同埋學校一啲學校啦。咁其實好老實講，初時嘅反應真係唔係太熱烈嘅。咁其實呢個計劃應該我哋沙田區咧係由7月開始嘅今年。咁當時嗰、那個即係我哋去 sell 嗰啲屋苑嘅時候，或者 sell 啲學校嘅時候咧，咁因為疫情關係啦，咁就而可能係有啲就係諗住唔好煩啦，我哋都有既定嘅承辦商做緊一啲三色桶嘅回收，咁咧嗰個反應係好冷淡，初時嘅時候。 咁正正就可能係因為疫情嘅影響咧，嗰啲魚最近呢幾個月咧，近呢兩三個月咧，政府環保署又開始加大咗呢個先導計劃嘅宣傳之後咧，咁反而係多咗市民有呢個 concern， 點解我哋屋苑冇參加你哋呢個計劃啊？點點點啊？咁反而係開頭係物業管理公司就已經拒絕咗我哋啦，跟住反而係一啲市民佢哋嗰個屋邨或者嗰個屋苑嗰個市民咧，去做翻一啲反應，去同嗰個物業管理公司去做溝通，導致佢哋嗰個物業管理公司咁樣加入翻我哋呢個計劃度。咁其實我覺得其實而家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好多市民咧都係好有呢個環保意識嘅。當然啦，當然係希望佢哋越嚟越多越嚟越好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反而係俾我有俾我可能係講緊幾年前嘅嗰個社會咧，係爭好遠咯，個環保意識。 但頭先你即係講係可能啲屋苑嘅代表就話啊，點解你哋唔幫佢，即係唔去參加呢個嘅活動啊？咁但係其實即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住宅嘅屋苑啊、樓宇啊咁樣啦。咁有啲可能係一啲即係舊樓啊，甚至係一啲即係圍村啊等，佢哋可能未必有即係自己嘅一啲居民組織或者即係法團啊、管理公司等等咧，去到幫佢做一啲即係參與你哋。這個嘅塑膠回收先導計劃嘅，咁你見到個情況又係點樣呢？ 其實好老實講，有啲可能有啲單棟式嘅樓啊，咁佢可能真係未必可以提供到一啲位置或者一啲空間俾我哋去放一啲回收桶。咁其實我哋都有一啲便利佢哋嘅方法嘅，例如可能我哋都盡量配合嘅，例如可能如果你擺個桶唔得嘅話，我哋可能會擺一啲可能又擺一啲類似紅白藍膠袋嘅物嗰啲容器啦，去俾佢做啦，希望嗰、那個可能嗰個康間伯伯可能會幫手配合啦，咁都盡量去配合佢哋嘅。咁但係有時可能有啲有啲圍村啊，或者一啲比較唔方便，可能即係車都未必到到嘅地方，咁就可能冇辦法去配合。其實圍村我哋都之前都有試過嘅。咁但係咧，但係始終圍村個公共，佢哋擺嗰個回收桶嘅時候咧，可能嗰個公共即係比較公共空間啦，唔係即係可能好多人都去得，所以嗰個翻嚟嗰個質素係真係比較強差人意嘅，係比較污糟啲啊！咁到後來真係連可能係佢哋村嘅居民或者佢哋個代表或者佢哋嗰個村長都未辦法冇辦法接受，可能就要暫時退出咗。佢話唔好搞住啦，咁就就變咗變相就可能要退出翻我哋嘅計劃，都有咁嘅情況發生過。 OK， 好啊，唔該曬劉俊偉先生，你好，多謝你啊。咁就係剛才接受我哋訪問嘅劉俊偉咧，就係一位幫環保署做呢個塑膠回收先導計劃嘅一位承辦商代表嚟噶。咁其實睇翻呢個先導計劃咧，而家喺三個區份咧有去到做噶，咁包括係東區啦、觀塘同埋沙田。咁尋日公布嘅循環藍圖裏面咧，亦都希望咧就將呢個先導計劃咧就擴展咧，逐步擴展至到九個區啊！到時咧就希望將呢個嘅計劃咧就覆蓋到全港人口咧一半以上，咁就係好廣泛咁去收咧唔同類型嘅膠咧，就無論係膠，就算係膠袋咧、發泡膠等等咧，都有得收嘅喎。咁就睇睇咧就政府點樣去推行呢一個嘅計劃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 thanks, thanks, or thank, thank. 我哋做名词嘅时候，我哋应该系数唔数到嘅呢？咁啊，个答案咧，当然咧系数到嘅。OK, thanks, thanks, thanks.所以我哋平时讲呢，如果係非常之多谢，除咗我哋讲可以 thank you very much 之外呢，我哋亦都可以话呢係 many thanks, many thanks。由于 thanks 係数到，我哋呢係讲 many 而唔係 much thanks 嘅。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of course, 但係呢我哋做名词呢係 many thanks。咁例句啦、many thanks for your question.多谢晒呢个听众嘅问题啦，下次继续，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嘅時間咧，繼續講緊咧就係廢物處理嘅問題啦。咁政府咧就話咧，嗱呢個垃圾徵費嘅法案咧，就係推動減少廢物嘅火車頭。咁但係咧呢個法案咧仲喺立法會係審議緊嘅。咁就喺立法會延任之後咧，又再去到成立咧呢個嘅垃圾徵費嘅法案委員會啦。不過咧就係佢哋就喺一月尾嘅一個投票裏面咧，就決定咧就係重新討論去点样审议呢个嘅法案啊？咁个立法会嘅任期咧，相信咧就即根据常理啦，就应该会喺今年咧就系年中嘅时候咧就会完结噶啦。咁究竟够唔够时间去审议呢条法案咧吓？咁啊上次嘅投票里面咧，有位议员咧就系反对噶，咁就系电话旁边嘅谢伟全啦。谢伟全你好， 系 点解上次讨论呢个系咪要重新审议呢条法案嘅时候，你投咗反对票嘅？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呢条法案其实喺2018年底要交俾立法会首读噶啦，咁而家两年半啦，之前亦都系开过16次会，超过30个小时。其实除咗开会可以提出一啲意见之外咧，好多时候咧，即系私底下都可以同政府官员见面去讲自己意见或者写信噶嘛。咁其实有大把时间，而呢个系有关法案咧，其实即系无论佢。在哪里大家有什么意见呢，我觉得呢是其实有很多渠道可以反映，甚至、可以修订或者你否决它，其实你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自己个人来讲呢，实事求是是去处理那条法案，就不想呢就是两年几都审就是审议呢都没有结果。现在来那个就是三读呢遥遥无期。那政府局长又讲到咁紧要啊！呢个条例，咁我哋作为议员，应该系尽量做自己嘅责任。我自己嚟讲，一向咧唔支持嗰个拉布嘅，即系有啲嘢咧实事求是处理。但同样，其实我都喺度希望咧，即系环境局局长咧都谂下，佢如果系咁拖咁耐，佢有冇积极啲去即系做一啲嘢，令到呢个法案可以推动更喺今年内咧可以系恢复翻二读咧咁样。咁呢個呢其實要做啲即係我諗要做啲工作啦，另外就係佢會唔會呢就有 plan B 呀，即係如果真係你唔得嘅時候，你唔好理由全部掛大歐㗎嘛，你過去嚟講嗰個人均嗰個垃圾棄置量呢，其實同佢喺13年呢環境局講嗰個呢就係、其實係不跌反升。咁、你而家又掛歐又有個目標、去到減到即係減40%至45%，得唔得 呢咁樣。其實呢就都睇返啲傳媒去到訪問返啲議員呢，咁都仍然係提出好多嘅問題呀，例如話即係點樣執法呀、又或者係一啲嘅冇乜配套嘅住宅樓宇，譬如三和大廈點樣去監督呀、或者回收之後嘅安排呀、等等。其實以你所睇呢啲問題呀、即係喺過去兩年嘅一個審議之中，係咪已經去回應咗呢？嚟緊係咪可以喺即係短短即係嚟緊即可能估计得半年的立法会任期之中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过到这条法例呢？ 我想呢就问题是一定有的，也不是一定没有解决问题，就是那个方法。其中一样东西我之前讲呢，有些人会着重喂你这么快收费啊，这样是不是要试行一段时间先收费呢，这些都是其中一个办法来的。那你去调整一些即是做得没有那么好的，咁往往都系嘅，但系你唔行出第一步咧，永远只喺度讲嘅就冇用嘅。咁如果系有意见，我相信过去好多时间咧，大家可以坐低，即系对于某方面唔满意咧，即系大家可以讲一啲佢认为嘅问题，或者最好咧有啲解决嘅方法。咁作为即系主事嘅部门咧，环境局其实佢都要谂下呢方面点样去处理噶嘛。咁唔系硬销就一定是得，即是大家来讲呢都是个目标，就最少呢我哋唔想即是垃圾围城㗎嘛。如果将来垃圾围城嘅时候，其实政府啊同埋议员都系有一个责任㗎，因为审议呢个条例来讲呢就系、已经咁长时间。当然另外系咪呢条条例过咗呢，一定系达到即是局长所讲嘅，即是作为火车头就一定会达到佢希望嗰、那个減少 人均嗰個垃圾棄置量咧，咁呢方面佢都要去審視嘅喎，唔係即係一個板斧嘅啫。 嗯，嗱，即係得翻大概半分鐘時間啦。你其實點樣形容啊？議會裡面嘅議員對呢條法案嘅取態咧，其實佢哋係咪想即係呢條條例過嘅咧，還是即係仲有好多問題要處理咧？ 我覺得大家有提出佢嘅問題。但系呢个问题咧，要积极地去处理咯，就唔好俾人嘅感觉咧，就系、是、好似系有拉布嘅成分喺度。咁如果系咁咧，就变咗我哋有口话人，冇有下冇口话自己。 嗯，好啊，唔该晒谢伟全，多谢你吓。谢伟全咧就系立法会里面咧就系处理负责审议呢个垃圾征费法案嘅委员会嘅其中一位成员嚟噶。咁啊，政府就形容呢个垃圾征费嘅法例咧就系推动减费嘅火车头啊。咁就都话希望咧会积极咁去配合立法会咧去到处理今次嘅呢个立法工作啊。咁但系即系时间紧迫咧，究竟系咪可以做得到咧，都要继续去拭目以待啦。好，睇听呢个六点前嘅交通消息，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过一宗坏车事故啊，喺观塘嘅伟业街啊，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敬业街即系宏利金融中心对开嗰度嘅快线咧，受到阻碍。好塞車啊！咁啊，龍尾到觀塘道近住啟泰苑嘅偉業街東行去茶果嶺方向，近住敬業街宏利金融中心對開快線有壞車阻路。咁啊，龍尾去到觀塘道近住啟泰苑噶啦。隧道情況，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龍尾分別去到北角碼頭同埋太古城，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龍尾演藝學院，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萬盛灣仔之路龍尾就分別去到馬會灣位，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紅隧方向，因為多車嘅關係，繼續要實施間歇性通車，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龍尾康莊道橋面。好啦，我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道报15630点，升咗360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快手350.6，升47.6；腾讯控股740.5，升4蚊；阿里巴巴255.4，跌1蚊；美团409蚊，升2.6；保利协鑫能源3.74，升5.6；盈富基金29.58，升8仙；小米集团27.3，升1.5；中国平安90.1，跌3毫；吉利汽车29.3，升1.05；比亚迪股份260蚊，系升10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博华太平洋、中国数码文化、平安证券集团控股、新丝路文旅同埋中国服饰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共享集团、直通电信新股、北大资源、宏浩国际控股同埋嘉毅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65，瑞士法郎0.893，加元1.273，人民币6.435。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港金系报17,02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45.26美元，卖出价1,846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铁线去红磡方向近住粉岭站曾经有列车事故噶，咁而家有问题嘅列车咧已经离开咗主行车线，东铁线去九龙方向嘅服务啦，去红磡方向嘅服务咧将会陆续回复正常噶啦。其他路面嘅情况，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 Mega Box。另外较早时啦，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近住宏利金融中心嘅汽车路由事故已经处理好，一大致系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北行线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咗噶啦。

时间来到傍晚的6:4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和今晚的评论员金文峰在这里。 Hey, 大家好。 金文峰你好。香港国安法就实施了一段时间，但是当中一些实施细节究竟怎样去诠释这个国安法呢，都仍然是有待去到厘清。可能真的要就是有待一些案件摆上法庭，法庭怎样去演绎这些条文。 Mm-hmm. 其中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国安法的保释条件究竟是什么东西。因为国安法第42条讲到说，对于一些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的理由去相信他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那就不得准予保释。咁究竟系咪话就系通常嚟讲唔准保释咧？乜嘢情况先有得保释咧？咁就可能咧睇睇今日咧就系作出裁决嘅案件啦。嗱、 嗯， 今日咧就系终审法院咧就就住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嘅保释案咧就系作出裁决。咁就裁定咧律政司反对保释嘅上诉系得席。换言之咧，黎智英咧就需要咧继续还押啦吓。咁我相信呢件案件咧都系带嚟咗一啲好大嘅一啲嘅意义咧，就俾社会啊。金文峰 系啦，咁呢单案一定系全城瞩目噶啦。咁啊，当然第一就系当然黎智英佢嗰个身份啦。第二咧就系呢个国安法，即系呢个判决究竟特别系针对呢个保释方面啊，即系好多人正如你啱啱所讲啊，即系有个案例出咗嚟啦。究竟即系究竟保释呢样嘢？當你犯了國安法之後，是可不可以保釋呢？還是保釋的情況是怎樣呢？我們看回今次出來的案例，其實其中大家都幾個官其實都集中很多文筆去討論，就是這個國安法裡面42條二款裡面，即就著那個保釋門檻。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們本身的本地法例就著那個刑事訴訟那裡，其實都有講保釋的條件，但其實就在判詞裏面其實他就講到了，其實個保釋門檻是很不一樣的。在刑事訴訟的條例裏面其實就是說，個官假設他相信或者沒有一些要舉證到，或者在現場的證據證明到他真的有機會犯，那他才可以不讓他保釋。但是反過來，在國安法裏面根據現在42條二款的就是說，個官就是拿著證據，他要證明到現在這個嫌疑犯是一定不會再犯呢，他先可以俾他保釋。其實大家見到個門檻係完全係唔一樣，所以今次咧佢就係用即係而家嗰個上訴咧，就係用呢個保釋門檻作為一個分別分野去就話黎智英咧就唔可以去保釋嘅。 嗯，或者都讲翻即系事件个背景先啦吓。咁、黎智英咧就系喺旧年嘅12月12日被捕啦，咁、就被控国安法第29条咧，关于系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嘅。咁之后咧就总裁判官阿苏维德咧，咁就拒绝佢嘅保释，咁就将佢还押啦。之后咧黎智英就喺12月23日就向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咧，就就住呢个拒绝保释嘅决定咧申请复核。结果咧就由高等法院嘅原讼法庭李运腾法官咧，咁就系批准佢嘅保释嘅吓，咁同时咧就批出都几辣嘅一个保释条件啦，就包括系即系1000万嘅保释金啦，咁以及咧就系要交出旅游证件啊，咁同埋咧就系即系承诺咧就系唔会再参与一啲被视为国安法底下勾结国家罪勾结外国势力罪行嘅一啲行为活动啊等等啦吓咁。咁好啦，去到咧就係而家咧就係律政司就再向咧终审法院咧就係上诉吓，咁、就去到就住呢个嘅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嘅保释决定咧就再去上诉，咁得出咧呢个嘅咁样嘅结果。我諗个关键咧就在于咧就係究竟当初啊呢个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点解会批出呢个嘅保释嘅咧？咁而咧原讼法庭究竟有冇一个理据，或者系咪演绎国安法演绎得啱咧？咁啊，今次咧嘅终审法院嘅判词咧都有去到讨论到呢个问题啊。咁咧就讲到话咧系原讼法庭咧就系犯下咗一个错误啊。因为原讼庭咧就系有引用咧就国安法第一宗嘅案件，即系咧就系电单车案啦吓，电单车挂住一个即系其次嘅一个电单车案唐英杰案啦咁。咁终审法院就话原讼法 法庭咧就係犯下咗錯誤，咁就亦都係冇認清條文咧，係以不得保釋咧作為起步點啊，就話咧佢將國安法同埋本地嘅刑事訴訟條程序條例嘅保釋酌情理由咧係混為一談，咁同咧終審法院嘅分析咧係唔符合噶，亦都係冇理據支持啊。咁究竟點樣理解今次嘅判詞咧嚇？咁我哋都不如請嚟法律界嘅人士同我哋一齊傾下啦。電話旁邊咧有資深大律師咧湯家華。汤家华你好， 汤家华你好， 你好， 你好。嗱，刚才都引述咗啦，终审法院就话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咧，就喺处理呢个保释嘅时候咧，就系犯下咗错误啊。不如都请你去解一下咧，究竟终审法院嗰个理据系乜嘢？ 其实个好简单嚟讲，就终审法院咧就觉得国安法有关保释嘅申请咧，同一般刑事罪行保释嘅申请咧，系有明显上原则上嘅唔同嘅，咁初审法官咧就将两者系混为一谈，咁所以就犯咗一个技术上嘅错误，咁所以就上诉得席啦。根本上咧，法庭嘅即系终审庭嘅睇法系好简单嘅啫，佢话你要睇呢个国安法，特别系第42条嘅第二款里边所提及嘅原则，个原则咧就系一般嚟讲咧。是除非个法官呢是有充分理由相信呢个被告呢是唔会做一啲可能构成干犯国安法嘅行为嘅话呢然后至可以去考虑去保释嘅。咁如果係冇一个充分嘅理由嘅话呢，咁就根本就唔需要去考虑呢个保释嘅问题。喺呢个过程里边呢，当佢考虑有冇足够嘅理由嘅时候咧，佢可以考虑法庭可以定下啲乜嘢嘅保释条件，令到法庭系有足够嘅理由相信被告系唔会再干犯呢、这个国安法啊。咁但系咧就唔系等于系你一开波咧，你就认为用假释嘅保释嘅条件咧，系去处理有冇理由咧？是相信个被告是会再干犯这个国安法。咁就这个就是那个原诉法庭那个法官的错误睇法。当法庭去到一个位置认为有足够理由相信这个被告是不会再干犯国安法的时候呢，你然后才去考虑一般的刑事罪行的保释嘅需要考慮嘅情況，然後定下一啲合適嘅保釋嘅條件。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相當技術性嘅判決嚟嘅。最終嘅結果咧，就係喺技術上，初審庭嘅法官嘅決定咧係錯嘅，但係唔係等於梁振英先生咧係一定唔會可以攞到 黎智英。黎智英， 喂， 黎智英係嘛？ 等于黎智英先生咧，一定唔可以攞到保释，而系需要根据终审庭所定下嘅原则，然后再决定系咪可以攞到保释。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咧，就终审庭亦都一再强调咧，就系话喺国安法之下，若果有人干犯咗呢个国安法嘅罪行咧，唔系等于一定唔可以攞到保释，咁呢个系只不过系嗰、个保释嗰个门槛咧，从一个即系法律嘅技术上去睇咧，就系比一般嘅刑事嘅罪行嘅门槛系高咗嘅。 嗯，咁即系换言之咧，其实点样先至可以令到法官有充足嘅理由相信呢个疑犯系唔会再做危害国家行为咧？其实你见终审法院嘅判词，见到呢、这个保释嘅条件系点样演绎法咧？ 其实因为每一件案件嗰、那个每一件案件嗰、那个情况都系唔同嘅，咁所以就唔可以一个而论。一定要睇当时嗰个犯人嘅自己本身嘅背景啦，佢犯咗咩罪啦，佢喺社会嘅地位系点样啦，佢认识啲咩人啦，接触啲咩人啦，咁所以唔可以定下一啲即系千篇一律嘅条件嘅，每一件案都需要根据嗰件案嘅独特嘅事实去作出一个决定，咁所以终审庭结果都系冇定下一啲即系所谓清单啊，或者系啲条件啊。 只是说定下一些基本上的法律原则，咁法庭就要根据呢啲法律原则去判决。 系啊，汤家华，我都想问一问一个问题，都系技术上嘅问题。因为而家咧，其实诶，港区国安法咧，咁其实摆咗落去基本法就算系全国性法律啦。咁啱啱我哋提到另一个就系本地法律，就系嗰个刑事诉讼条例。咁即系两个唔同嘅保释门槛。咁其实今次咧，即系终审法院用呢一个即系两个唔同嘅门槛咧，其实系咪代表住？是这个全国性法律，因为摆在基本法里面其实就可以凌驾本地法律，还是其实他们用一个本地法律一些原则去做一些分野的呢？其实 两个不同的论点来的。第一个论点就是这个只是根据条文里面的要求所定下的，所以这个跟你是不是一个全国性法律是没有一些特别的关联。因为个条例是一个最新的条例，我哋嘅一般嚟讲普通法嘅假设都系新嘅条例系会即系凌驾于旧嘅条例嘅。咁呢个同系咪全国性法律冇咁特别关系。咁但系同时间呢，终审庭亦都有讲到呢国安法系有佢独特嘅法律地位。呢个独特嘅法律地位就因为佢系即系人大作决定然后通过呢条法例。咁所以呢条法例呢喺宪法上呢係不受呢个基本法或者係国际人权公约所监管嘅。咁所以你唔可以根据基本法或者国际人权公约去话呢条法例有机会违宪。呢点呢係唔係香港嘅法庭嘅司法管辖权范围之内嘅事情。但係咁样并不代表香港人或者係被告呢所受到的保护是少了，因为国安法自己本身第四条有确立到呢国际人权公约是适用，第五条又确立到呢在普通法的法治原则的一般的原则都是适用的。所以那个对香港人的保障是完全一样，只不过那个法律基础是不同了。咁呢个就係因应呢个国安法係一个全国性法律而引申到出嚟嘅一个宪法上嘅结果。 其实即係睇返呢今次即係都係再讲返个保释条件嘅问题啦。咁其实嚟緊啦，即係嚟緊嗰个保释条件，即係讲緊话呢个疑犯呢唔会再去到做一啲危害国家行为啦。咁其实嗰个举证责任又喺边度呢？嘅点样先可以证明到呢个疑犯唔会再去到做一啲危害国家嘅行为呢？因为今次即係可能有啲人嘅公众观感就觉得下，即係个保释条件，即係虽然你头先讲啦，即係保释条件就即係唔应该係我嚟做一个嘅保释嘅一个量度嘅，咁但係有啲人都觉得话保释条件已经好辣喇，佢都冇乜可能再犯到呢个国安法㗎喇，即係点解都系唔得呢？咁点样证明呢？ 首先呢就钟守明讲得好清楚呢，就举证责任并唔系考虑嘅因素之一。咁我嘅理解就系、是、嘅意思，即系无论边一个举证都好啦，个法官要考虑嘅系一啲佢哋面前嘅事实，就是有没有理由相信这个被告是不会再干犯这个国安法。所以终审庭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跟举证责任是无关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那个理由呢应该是一些事实来的。OK， 不可以说没有事实，根据完全是用一个保释的条件就可以证明到是不会再犯了。我想这个在原则上未必是符合终审庭而家所提出的即系基本原则。终审庭提出的原则就是话，你首先要睇下有冇一啲理由，有啲乜事实去显示佢系唔会干犯。你喺考虑呢个理由或者事实嘅时候，你可以同时间去考虑呢个保释嘅条件系可以帮助到。但系你唔可以用一个保释条件作为一个基本嘅理由去话佢系唔会再干犯。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而那个原则初审法官亦都是犯的错误，就正正在这里。那我相信有了这个判决之后呢，我亦都留意到呢，就这个黎智英的法律团队已经讲了说他们会继续申请保释的。我相信他们的法律团队会重新去整理过他们申请这个保释的法律的理据，会因应呢个今次嘅判决去改变佢哋嘅法律嘅 嘅論點嘅。我相信律政司同樣地咧，都會因應呢個終審庭嘅決定咧，係會重新去整理佢哋反對呢個保釋嘅論據。咁所以嚟緊可能就會有另一場即係法律上嘅爭拗。咁但係呢個法律上嘅爭拗咧，可能喺呢個即係本質上可能會有少少唔同咗啦，因為需要係考慮到甚至係引用咧終審庭嘅判決。 嗯，其实今次咧，即系睇翻国安法个条文咧，个写法都系可唔可以叫做即系同其他即系本地嘅法律或者普通法律嘅都写得有啲唔同咧，因为即系讲紧佢除非法官有理由相信佢个疑犯唔会继续去实施一啲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就不得准予保释。即系佢唔系讲咩情况之下保释，而系除非个法官信你唔会再做啲咁嘅行为。否則就不予保釋。其實個寫法係咪都好似喺即香港本地法律裏面都比較少見定點咧？ 首先咧，呢個唔係一個寫法嘅問題，依個係個法律出發點嘅問題。你定嗰個條線係點樣定法？咁所以同寫法係有分別嘅。咁所以因為呢個係根本上嘅分別，唔係一個寫法嘅分別。第二點咧就係喺我哋嘅法律裏面其實都有啲相近嘅條文。好多時候有條文咧就係譬如有某啲法律咧。是举证责任一向都喺控方嘅，但係都将个举证责任呢改咗喺呢个辩方。咁有好多例如有关譬如藏毒或者运毒呢有啲部分嘅举证责任呢係由呢个控方改变咗为一个辩方。咁我哋亦都有啲咁样嘅相近嘅条文将个法律嘅举证责任係转移咗嘅。咁所以呢个唔係一个特别奇怪嘅处理方法。就算在終審庭自己的判詞裏面呢都有引用一些加拿大的判例啊，其他這個司法體系的判決 的判例呢是指出這些這樣的處理的方法不是一種非常之獨特或者是聞所未聞的處理方法。 嗯，好啊，唔该晒汤家华，多谢你吓， 多 谢你 吓，拜拜。 汤家华咧就系资深大律师嚟噶，金文峰啊，头先啊汤家华都讲出咗几个即系终审法院判词里面嘅重点啦吓，即系讲紧即系呢个系一个咁样嘅写法啦吓，咁同埋咧就系讲紧保释条件啊，都唔可以作为一个即系审批保释嘅一个衡量嘅一个标准啦，咁就要真系睇翻 个官啊，系啦， 个官睇到啲乜嘢嘅证据咧，即系再去决定啦。咁都头先你都讲到啦，即系可能我都好似比起香港本地嘅刑事诉讼条例咧，系好似个门槛咧系即系严谨一啲吓。吓咁我哋都电话系1872311 1872311啦。咁我哋7点新闻之后咧，都会继续咧讨论呢个嘅话题噶。咁大家如果有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噶。咁啊，转头再倾。 地吹强风，听晚转吹和缓北风，雨势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6至19度。展望随着天色好转，早上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報告東鐵嘅消息先啦。之前咧，東鐵因為有列車故障啊，紅磡站至大埔墟站同埋大埔墟站至上水站嘅列車服務咧，曾經受到阻礙嘅。而家就陸續回復正常噶啦。咁啊，至於隧道嘅情況，講咗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呢個觀塘繞道嘅觀塘繞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喺呢個彩虹村對開橋面段咧，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當中嘅，都幾塞車啊！龍尾去到啟德消防局嘅觀塘繞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彩虹村橋面段，因為有意外啦，部分行車線受阻，塞到去啟德消防局。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仲有好多车嘅，港岛入口嘅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好多车啊，塞到去呢个马坑涌道。加士居道渡船街嘅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排到去培正道咁远，龙翔道个龙尾就近虎山道，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近九龙湾验车中心。 九龙区路面情况啦，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星月居一带咧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大角咀近住樱桃街啊。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星月居一带多车，慢车个龙尾去到大角咀近樱桃街。观塘那边现在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至到九龙湾港铁站那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六轮街大多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观塘游乐场那里有些特别的交通安排的，现时佳廉道一带是要封闭的，佳廉道本来那里的停车位和过海的士站是临时暂停使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美松苑美田路一带仲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来回、新运路粉岭围菜站去粉岭，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会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年三十晚，广东广西，我想投注香。 我是资讯科技界的方宝桥，我想投注香，祝愿香港牛年畅旺，五 G 临门，香港全面启动五 G 新纪元。 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叶跑林，祝所有人身体健康，我们一起努力打败啲病毒，加油啊！ 2月11日晚上10:30， 香港电台第125台， 广东广西，我想投注香， 一起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國安法究竟乜嘢情況之下先至可以保釋咧？咁就今日咧，終審法院就住黎智英嘅保釋案咧，就作出咗裁決啦。咁啊，咁頭先啊，我哋訪問咗阿湯家華啦，資深大律師，咁佢都講到話咧，保釋條件啊，即係嗰啲交出旅遊證件啊，嗰啲咧就係唔准上社交網絡，唔准做訪問嗰啲，都唔能夠成為即係批出保釋嘅一個準則。咁仲有乜嘢方法先至可以證明自己喺呢段期間唔會再犯呢個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呢？咁我哋都抄返少少資料啦，金文峰嚇。咁都見到呢，有啲傳媒呢就係就住黎智英案呢都問咗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咁譚耀宗點講呢？咁佢就話呢，香港國安法下呢批准保釋係例外呀。咁佢話佢嘅理解呢就係根本唔可以保釋，除非證明到呢唔會再危害國家安全。咁佢就話呢係如果即係如究竟咩情況之下可以批出保釋呢？咁佢就話呢，如果去到一個位被告呢已經唔能夠照顧自己，運佢入去監獄嗰度做乜嘢呢，咁根本攤咗喺度就容許出嚟啦，咁就證明就唔會再搞事啦。咁係咪去到話一個被告喪失一個自理能力先至可以準保釋呢？會唔會係一個咁嘅意味呢？ 其實如果你睇翻，如果真係根據翻譚耀宗咁，基本上都係嘅啦，即係基本上佢客觀上，即係可能佢攤咗，佢失去咗意識，甚至成為植物人，咁基本上先有機會咧係可以俾佢保釋。即係如果我哋睇翻譚耀宗嗰個講法，係啦。 好啊，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咁我哋都咧系电话旁边咧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是、香港大学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文啊，陈文文你好， 系你好，陈文文 你好， 系你好啊，咁啊头先有少少嘅线路问题吓，唔好意思，咁啊想问一下咧，即系点样睇今次法院终审法院嗰个嘅判词咧，都讲到话系即系认为原讼法庭咧出现咗一个错误啦吓，咁你点样睇？你点样解读呢个判词？ 即系第一样咧，就头先你提到阿谭耀宗嗰个理解咧，咁呢个唔系终审法院嘅理解嚟嘅， 啊，咁咧就佢嗰個係冇乜法律根據嘅，啊，咁就第二點咧，就今次嗰個法院個判決咧，亦都唔係一個最終嘅判決，關於黎智英可唔可以受保釋嘅？因為其實佢都講翻法院主要咧，就係話原審法庭所引用嘅對法律嘅解釋係錯誤嘅。咁但係咧，佢就最尾嗰段咧，都要講翻咧，就話，但係如果即係原審法庭係即係如果黎智英再申請要求再複核佢嗰個保釋嘅時候，原審法庭係可以根據正確嘅解釋，即係話終審法院而家嘅解釋咧，再去行使佢個酌情權去估係去審視翻成件案情嘅時候咧，咁如果符合咗終審法院嗰個判決嘅理據咧，原審法庭仍然係有權可以俾保釋嘅。咁但係呢個因為涉及事實方面嗰個評核咧，咁就唔係終審法院可以做嘅嘢，終審法院冇權做呢樣嘢。咁所以咧就係話，即係話如果呢件案件之後，咁如果黎智英係申請要求複核嘅話咧，原審法庭仍然係有權根據而家正確嘅法律觀點咧，再就保釋呢個問題咧，重新再做一個判決嘅。咁原審法庭同終審法院嗰個差別咧，就終審法院就話原審法庭係判錯咗個，或者去根據錯嘅法律理據作出呢個判決嘅。咁錯喺邊度咧？咁其實就係大家對第四十二條嗰個理解。咁簡單嚟講咧，就係原審法庭咧就覺得國安法嗰個條文咧並冇真係改變到我哋普通法入邊嘅制度。包括咗話係任何未被定罪嘅人啦，假定無罪嘅時候咧，佢係有被保釋嘅權利啦。咁法院係會考慮一籃子嘅因素然之後去決定俾唔俾佢保釋嘅。咁而唯一國安法嘅改變，只不過話係其中一個理由，就係話佢會唔會喺保釋期間再犯案咧？呢個理由係特別提咗出嚟，法院要特別處理呢一個問題。咁但係呢個問題其實喺普通法入邊都係要考慮嘅其中一個因素。咁所以咧，從而咧就原審法院咧就話佢考慮完一籃子嘅因素，咁就覺得係冇乜理由去相信咧黎智英咧係會再犯國安法嘅罪行嘅。咁再加埋案件控方嘅案件嘅案情，亦都相對上非常薄弱。咁所以咧，佢就喺所以用咗一啲比較苛刻嘅保釋條件之後咧，就俾佢擔保嘅。咁終審法院咧就話呢個係錯嘅，呢個理解。咁國安法係改變咗普通法嗰個原則嘅，咁就唔係話個法院仍然可以根據一系列嘅一籃子嘅因素去決定俾唔俾，而係先要處理咗話佢會唔會有機會再犯國安法嘅案件咧。咁而呢一度咧，佢同終審原審法院最大嘅分別咧，原審法院就話即係一般嘅擔保嘅案件都係咁嘅，就話即係如果法官有理由或者法官，除非法官有理由相信你會再犯事啦，如果唔係法官係會俾你擔保嘅。咁但係終審法院就話個改變咧就係法院唔係要求佢哋有理由相信佢會再犯事。而是法院應該個原則咧，或者佢嘅問題應該嘛？法院有冇理由相信佢唔會再犯事嗱？一個係正面嘅，一個負面嘅。正面嗰個就係話法院咧要有理由相信你會再犯事。咁而家就變為法院要有理由相信你唔會犯事嗱。呢一個改變咧，就係話令到咧法院係要有足夠理由相信你唔會犯事咧。咁呢個所以終審法院就話。因為咁樣樣咧，咁你要處理咗呢一個問題，你有理由相信佢唔會犯啦，你先至再考慮其他嘅嘢。咁而呢一個咧，就係改變咗成個擔保嗰個制度嘅。咁簡單嚟講咧，即係要證明或者有證據證明你會再犯事咧。相對上是比較容易去證明的，譬如話，如果你係犯打劫的咁然之後我又見到你又繼續去招兵買馬走去視察場地啊，咁你做咗一啲嘢出嚟咧，令到法官覺得你都可能會再犯事，或者一啲其他嘅你嘅行為令到法官相信你會再犯事咧，咁咪唔俾你擔保咯。但係要證明你話你唔會犯事，咁 即係嚴格上嚟講，要證明一個人唔會犯事係好難嘅。咁你永遠有個機會可能會犯噶嘛。咁甚至法院法官話：我冇足夠理由相信你會或者唔會，我唔知你會定唔會啦。不過冇乜理由相信你會，又冇乜理由相信你唔會咧，咁都要唔俾擔保嘅。咁所以呢個咧係會令到保釋咧係相對上變咗係好困難嘅。咁但係喺呢度入邊咧，終審法院亦都同時咧係排除咗或者佢唔接受控方個理據咧，就話。你淨係可以考慮呢一個問題，你唔可以考慮其他一籃子嘅因素去決定佢究竟會唔會犯事，包括佢個保釋條件。因為控方咧就話你未決定俾唔俾佢保釋，你就唔可以用保釋條件嘅。咁但係咧，法院就唔接受呢一樣嘢，咁就係話法官啊可以考慮埋啲保釋條件啊，會唔會可以保釋條件做到令到佢唔會再犯事，令到法院會相信佢唔會再犯事咧？呢個係法官可以考慮嘅因素之一嚟嘅。 系陈文敏啊，都想问一问咧，即系啱啱我哋其实都有讨论到，即系嗰个保释门槛嘅问题咧，即系由我哋香港嗰个刑事诉讼条例同埋而家国安法，咁啊，但系门槛改变咗啦，咁但系你啱啱提到，甚至系咁样系直情系改变咗，即系普通法嘅原则，咁系咪真系成个原则改变咗，甚至冲击咗本身香港呢个就住保释嘅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好核心嘅嘢咧？定系你觉得其实只不过系唔同嘅法律嘅演绎嚟嘅咧？ 我諗唔同嘅法律演繹係衝擊咗唔同嘅制度嘅，因為個演繹係演繹緊國安法啦嚇。咁而係喺普通法入邊咧，因為其實我哋喺刑事程序法入邊咧就講得好清楚嘅，即係保釋啊嚇，咁你係可以考慮一籃子嘅因素啊嚇，咁啊法官咧係好大嘅酌情權去俾予保釋定唔保釋嘅。咁但係咧，基本上嗰個取態咧就係話，除非有足夠嘅理由，如果唔係咧，你都會有得保釋嘅。咁呢個係反映翻我哋個制度入邊咧假定無罪嗰個概念啊，因為你未判罪之前，你係假定無罪嘅時候，咁除非有理由。唔俾你保釋，因為唔俾你保釋嘅就係等於剝奪咗你嘅人身自由。咁而剝奪你嘅人身自由，而你係未判罪嘅嗰陣時候，所以咧普通法喺呢方面咧係非常之緊張。咁所以除非有足夠嘅理由咧，先至會去剝奪你嘅人身自由。咁但係而家係調轉咗嗰個將個舉將個情或者將呢個法律嗰個假定咧變咗嘅，就喺國安法入邊咧，咁除非法官係有理由相信你唔會再犯事，如果唔係咧，就保個起步點咧就係個保釋係會被拒絕嘅。咁所以即係你改變咗呢個係改變咗我哋成個法律制度入邊一啲基本嘅價值同埋信念嘅。咁而即係法院咧，即係其中一個如果可以批評嘅話咧，就係法院終審法院嗰個考慮咧，主要考慮。刑事程序法同埋國安法，咁而國安法入邊講得好清楚嘅，如果刑事程序法同香港嘅同國安法有衝突嘅咧，係以刑事以國安法為準嘅。咁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法院似乎就冇乜好認真去考慮。咁國安法入邊亦都保障咗假定無罪呢一個原則嘅，同埋保障咗喺公民權利同國際同埋社會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邊嘅權利。咁而我哋嗰個刑事程序條例入邊對人身自由擔保嘅保障，其實只係反映翻基本法同埋國際公約入邊嗰個程序。咁變咗咧，就佢淨係話，即係成個考慮點就話咁所以咧就香港個刑事程序條例咧係即係國安法凌駕於嗰度，但係國安法自己都講明話係國際公約係適用嘅時候咧，咁係咪一定要用佢呢一個方法嚟演繹，定係話即係原審法庭嗰個演繹係更加體現到無罪假定啊，同埋即係公民權利國際公約入邊嗰個對人身自由嘅保障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值得商榷嘅。 係，陳文敏教授亦都問你一條同另一宗國安法案件相關嘅問題啦。咁就有另一宗嘅國安案件咧，就係呢個電單車案啦。咁有一名嘅被告唐英傑咧，就揸住咧就係掛上一面旗幟嘅電單車就撞向警員啦，就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啊。咁有啲嘅傳媒就引述消息就係話咧，呢件案咧就會不設陪審團，就由三名嘅國安指定法官咧去到審理。咁如果呢个报道系属实啊，即系呢件案件就不设陪审团嘅时候，你觉得系个意喺边度？ 嗱，因为我都系睇新闻嘅，我都唔系好了解成件事啦。咁但系似乎律政司嘅解释咧，就系话因为案件会影响到陪审团成员嘅人身安全嘅。咁但系点解 佢會有咁樣樣嘅認為咧？啊，咁就似乎冇交代嘅。咁即係咁，即係國安法入邊咧係賦予俾律政司咧係有咁嘅權力，係唔要陪審團嘅。而其中一個理由咧係啊，陪審團嘅啊成員咧嘅人身安全係啊會受到威脅嘅。咁但係你要有一個事實嘅基礎嘅。咁、那個事實嘅基礎係乜嘢呢？第一，譬如而家其實因為陪審團都未選出嚟，我哋未去到嗰日，我哋都唔知邊個係陪審團啊。咁而即係我哋喺呢個情況底下，有乜嘢理由相信陪審團嘅人身安全會受到威脅呢？咁如果佢個理由就係話，因為呢宗係一宗國家安全嘅案件，係國安法嘅，咁似乎就會意味住話，所有嘅國安法都唔可以有陪審團㗎喇，咁呢個唔係國安法所講嘅嘢嚟嘅。咁我覺得即係律政司喺呢方面係有責任要去交代，因為就算國安法俾咗咁嘅權力俾佢，佢行使呢個權力係要一個合理嘅基礎，一個合理嘅事實嘅基礎嘅。咁如果冇一個合理嘅事實基礎嘅話呢，咁呢個即係喺我哋嘅法律制度入面咧，任何法定嘅權力，無論佢係嚟自香港嘅法律或者嚟自國安法，你行使一個法定嘅權力，你係要有合理嘅基礎，呢個係法治嘅一個最基本嘅原則咯。 嗯，好啊，唔該曬陳文敏教授，多謝你嚇。 唔該曬， 係陳文敏咧，就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啊。咁啊，頭先講到話陪審團嗰個問題咧，咁根據國安法第四十六條咧，咁都講到話咧，國安嘅案件咧就唔一定有陪審團嘅。咁啊，律政司可以咧就基於保護國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及涉外嘅因素，又或者咧係保障陪審員同埋佢屋企人嘅人身安全等等理由咧，就發出證明書，就係、是、指示咧相關嘅訴訟咧就係唔需要有陪審團嘅情況之下咧進行審理嘅。咁究竟呢個電單車案究竟係咪真係不設陪審團咧？咁我哋都要繼續留意住啦。 究竟喺大英帝國管治之下嘅新加坡係點樣嘅咧？ 歷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新加坡，一連兩集，透過珍貴菲林記錄，將一百年前嘅獅城呈現觀眾眼前。 以前喺新加坡，後生仔會叫旅客抌啲銀仔落海， 一有人抌啲銀仔落水，佢哋就會即刻潛落水執翻啲散銀上嚟。 歷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新加坡， 今晚九點半， 港台電視三十一。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过时过节，好多人中意食丰富嘅盘菜，点食先健康呢？ 就应该咧唔好叫咁大份嘅， 系 都系要有菜，有五谷类，咁之后就配合翻盘菜里边嘅一啲蛋白质嘅食物咧，咁就会均衡啲啦。 详情请听年三十星期四，钱佩卿、林思维喺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嘅時間係咧晚上嘅七點二十四分啊！繼續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金文峰喺度。咁轉我哋講講下咧，係呢個在職家庭津貼啊。咁上個禮拜咧，就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就係宣布話會將呢個嘅在職家庭津貼嘅申請嘅門檻咧就降低嚇，咁就係講緊個工時嘅門檻啊，咁就由咧最低嘅門檻就係144小時，就降低咧至到72小時噶。咁啊講開呢個嘅。這個降低門檻之後咧，都好多嘅討論啦嚇。咁有啲人就認為啊，其實咧而家好多嘅一啲就業不足嘅家庭啊，可能咧連每個月做72小時呢個門檻咧，都係未必達到啊嚇。咁同埋咧就係好多時咧，就係而家啲人都講緊話嗰個貧窮情況啊，同埋失業情況咧，係應該要有其他嘅一啲失業嘅救濟啊、援助啊，咁俾佢哋。咁今次咧就係、是、政府推出呢個嘅在職家庭津貼，去降低嗰個工時門檻咧，佢哋就認為咧就係、是、未能夠係對症下藥咯嚇。金文峰，你又點樣睇呢個話題咧？ 嗱，我哋記得之前討論過，即係早前話就係最低工資嗰陣時咧，咁啊羅志剛就講有其他嘅政策可以幫到呢啲低收入人士甚至失業嘅人士啦。咁佢今次就話將嗰個時數先降低，咁佢係降低咗係有做到嘢嘅。咁但係啱啱正如都係你都係所講，就係話即係而家其實都唔單止係呢一個低收入嘅問題，甚至好多人係失業，即係點樣樣去幫失業呢一班人呢？我成日都講，即係而家嗰個經濟環境係真係有啲特別嘅嘛，即係受到疫情嘅影響。咁如果你唔可以話將平時嗰一套再喺而家暫時用， 所以一定要想一些额外的方法去帮助他们，否则那个民怨只会越来越深。那你现在就要想一下，究竟即係你如果又用一樣，即係羅志光局長成日最中意有一個原嗰、那個道理咧，就係驚有個道德風險，又驚人呃錢，又驚人點樣樣。 你講緊即係失業援助， 係失業援助嗰陣時係啦。咁但係問題係你講真，推出所有嘅福利政策都有呢、這個咁嘅可能嘅，即係如果人哋要呃，係可能有啲漏洞。咁但係我哋唔可以因為呢一樣原因，我哋就唔推出一啲政策去幫佢哋噶嘛。咁你最多你咪諗方法去堵住啲漏洞咯。而唔係話啊，因為驚俾人呃，所以我就直情推出呢個政策，我就覺得好有問題嘅呢、這個思維。 各位点样睇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咁近排都有唔少嘅团体咧，就出嚟就住职津嘅一个门槛降低咧，就发表意见啦。其中一个咧就系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嘅成员何宇英啊。何宇英你好， 宇英你好， 系你哋好， 你好啊。咁就住政府而家话去降低呢个职津嘅工时申请嘅工时门槛，你点睇呢？ 咁其实我哋团体会觉得系好微不足道嘅一个措施啦，因为其实頭先主持所講，其實好多街坊其實依家係開工不足同埋失業嘅。咁而講緊開工不足嗰個情況都好嚴重，例如即係一啲食肆啊、酒樓啊，其實喺呢個疫情底下、限聚令底下，咁其實係好多時候佢哋係冇公開，但又冇炒咗佢哋，淨係 hold 住佢哋咁就放無薪假。咁其實佢哋係即係冇失業得嚟，但係冇工時嘅。咁而亦都有一班就係真係失咗業㗎啦。咁依家佢雖然係話降到去72个钟，咁其實我哋啱啱做完一個調查呢，亦都發現其實仲有1/4嘅家庭呢係根本係連72个钟都冇嘅。咁所以佢係即係幫唔到，即係起碼有1/4嘅人幫唔到囉。咁而另外其實好多家庭其實過往都係靠呢個即將去幫補佢哋個生計，因為佢哋本身個收入好低，咁樣就要靠呢啲嘅即津貼啦。咁佢其實佢本身佢嗰個高額津貼仲係維持緊192个鐘，咁根本就係冇乜家庭係可以符合得到噶啦。咁就係啦，咁但係佢都係死都唔肯調低呢一個高額津貼。咁好多時候就係、家庭喺呢段疫情期間，佢唔單止收入低咗，佢個津貼亦都攞唔到，或者係攞少咗。其實佢哋嗰個生活係艱難咗好多咯。 咁都羅志光局長呢，咁係之前會見傳媒嘅時候都講到話呢，其實佢係根據住呢交通津貼計劃呢，就發現呢原來都有95%嘅一啲可以符合即係經即係限時放寬之後個職津嗰個每月工時呢不少於72小時嘅基本要求啊。咁所以佢定呢個將個門檻放寬至到72小時呢，佢認為呢即係根據交津嗰個嘅數據呢嚟到釐定㗎喎。咁仲有半分鐘，你都講簡單回應一下先。 係，咁都我諗都要睇返佢交津佢係攞緊係幾時嗰、那個數字啦。咁而亦都講緊佢其實依家佢係另外一個再縮數，其實本身呢有啲家庭呢佢係攞完交津跟住再攞低津嘅，因為佢哋可能係好遠，即係翻工咁樣，佢計埋交津，佢只要唔過低津個收入門檻呢，咁佢都可以申請得到。 依家、okay, 我哋睇一次新聞先，不如轉頭返嚟再同你傾多陣下。 好好， 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晚上7:00起将土瓜湾乐山道裕桥裕大厦同乐山道桥发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在明天凌晨2:00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在明天早上7:30左右完成行动。当局表示，桥裕大厦和桥发大厦虽然近期并没有确诊个案，但由于污水样本检测曾经呈现阳性，经评估楼宇状况和可能感染风险后，为审慎起见决定进行围封行动。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约有20宗。观塘安泰邨保良局安泰复康中心一名院友确诊，几十名院友和工作人员需要检疫。一名曾经在九龙座自五世公园和深水埗流连的无家者确诊。 另外，一名82岁患有其他疾病的确诊女病人昨晚在威尔斯医院离世，本港至今187名确诊患者死亡。地政总署公布，由九仓为首的财团以72亿5千万投得山顶文辉道第9和11号用地，其他投资者包括中渝置地主席张松桥、华人置业执行董事陈海允、利福国际主席刘联雄以及信和置业主席黄志祥旗下公司。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约50,000元，超出市场预期，打破去年年底同样由九仓投得的比邻地皮纪录，再创住宅官地尺价新高。到武汉追溯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世卫专家组和中方专家举行简报会。中方组长梁万年说，并没有迹象表明武汉在2019年12月前已经出现新型冠状病毒传播，虽然病毒可以透过动物传播，但至今未能确认将病毒传播给人类的动物宿主。又说有研究显示病毒可以透过冷冻链产品进行长距离传播。世卫专家安巴雷克认为，病毒非常不可能从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出嚟，好可能是透過中間物種傳俾人類。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聽日初時雨勢頗大，同有幾陣狂風雷暴，吹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明晚转吹和缓北风，雨势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6至19度。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早上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喺土瓜湾有一啲防疫嘅封路措施噶。而家介乎土瓜湾道至到旭日街嘅乐山道，同埋介乎乐山道至到美光街嘅美景街都系封闭咗噶。另外，较早时啦，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公主道近红磡警署，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后些少近住彩虹交汇处那里，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 Mega Box。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则渔涌的康安街去北角方向近住康山道天桥是车多的，龙尾排到上东区走廊近美景湾。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是多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繁忙，龙尾近联合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仲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新运路粉岭围菜站去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又或者是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嘅系欧嘉伦， 有陈燕平喺度，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啲咧系热门时事话题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21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咧接通咗位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紧嘅咧就系、是政府咧就系话将会降低呢个在职家庭津贴嘅工时门槛啊，就由咧每个月最即系最低嘅门槛咧、就由每个月嘅144个钟降低至到每个月嘅72个钟。咁但系咧仍然都有唔少嘅团体都认为咧，即系呢个门槛咧都仍然好多人好多家庭咧有需要嘅家庭咧系未能够咧系符合到呢个资格噶。咁我哋继续请翻咧就系、是、电话旁边嘅。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成员何宇英啊，何宇英你好， 你好， 系头先都提到咧，即系局长都提过话，即系根据交津嗰个嘅交通津贴啊，嗰个嘅数字咧嚟厘定呢个嘅放宽门槛嘅标准啊，你系咪继续有补充落去？ 系咁我头先想讲嘅就系、是、其实佢根本呢个措施系一个缩数啦，因为其实佢系即系依方面就系放宽少少职津，嗰方面系直情系冇埋个交津，咁其实系即系系啦，有一啲系合乎资格攞交津同低津嘅家庭就冇咗啦。咁而讲緊佢话72个钟咁样，咁係啦，都咁佢其实係攞返即係申请緊交津嘅人，佢一路都睇唔到攞唔到交津嘅人嗰条数系几多囉。咁所以其实佢係依家呢个概念根本就係本身就係有问题，同埋其实佢都系想減少佢嘅一啲公共開支咁。 係嗱之後咧，羅志光局長咧都上立法會咧就討論過呢個問題嘅，咁都話如果市民真係收入好低，工時又符合唔到職津嘅要求咧，咁就建議認真咁去考慮咧係申請綜援。你點樣回應局長呢個講法？ 係咁，其實綜援嚟講咧，好多低收入家庭嚟講，其實係屬於一個佢哋其實好擔心去申請綜援嘅，因為其實依家嗰個標籤都仍然係好大啦。講緊佢哋如果有小朋友，佢哋都擔心個小朋友會俾人知道攞綜援啊，或者就算甚至佢有啲小朋友大啲嘅咁樣中學或者小學，其實佢都唔想爸爸媽媽攞綜援嘅，因為一路以嚟就係綜援養懶人，依個觀念仍然好根深蒂固啦。咁而講緊咧申請綜援。咁就算你真係申請啦，你最少都起碼要2个月你先至申請得到。咁其實佢哋係一路都好想繼續去揾工啦。咁如果當佢揾即係一路揾緊工，佢就其實唔會話特別想去申請綜援囉。咁可能你2个月之後揾到工，咁就取消返啦咁樣。咁再加上其實本身綜援嗰個審批呢，其實係好多唔人道嘅問題，即係講緊係佢個資產審查啦，或者佢係講緊你銀行保仔每一筆數你都要清清楚楚去交代，可能100-200元你都要問返點樣嚟㗎。咁如果係人哋借錢俾你，你就要問返個嗰個人去寫返個借據俾你咁樣。咁係好多嘢呢，其實係好阻礙就係基層家庭去申請綜援呢一步，即係佢哋唔係去到真係諗無可諗，最後呢其實都好多都唔願意申請嘅。咁、okay. 所以呢一個係即係冇解決過嘅問題囉。咁、再加上就係講緊2个月嘅時間咁樣，都即係咁講2个月又可以點呢？ 好啊，唔該晒啊何宇英啊。何宇英呢就係、是、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嘅成員。我哋電話18723111都聽聽眾點樣睇先。有聽眾林先生喺度。林生你好。 林生你好。你好啊主持。 先講啦。 我住劏房可能收得唔清，不過我盡快講啦。係、我就收了17000，咁我太太就11000。咁呢本來就申請到鼓勵就業個人嘅交津嘅，我太太。 但系而家新情况之下咧，我哋两个都申请唔到。嗱，我好快咁讲咧，我哋嗰个唔合资格，27,000蚊。我有个小朋友咧，三个人咧合资格24,000蚊以内，所以我都唔会申请公屋。咁至于短期食物津贴咧，我哋三个人咧又超过22,000蚊。我哋关爱基金 M 无津贴住紧劏房，大概限制系26,800蚊，亦都唔合资格。咁至于你话而家在职家庭津贴咧，三个人咧最低嘅半额咧，虽然佢个时数少咗，但系最低半额资格咧，最少都要最多系25,000蚊，我哋都唔合资格。 嗯， 咁你话27,000蚊好冇咧？因为我哋住紧劏房，交7,000蚊租，仲要水电费，咁咧剩低有18,000蚊三蚊使咧，都系好蚊水。即系当然我哋唔系最穷，但系喺而家情况之下咧，局长话佢将个计划转变咗，系等到95%人个人申请可以转成家庭咧。呢、這个我谂系佢嘅计算上嘅表达，但系就唔系真实。 嗯。好啊，多谢晒林先生。 多谢你啊， 咁其实都讲紧咧，就系林生咧，虽然系即系可能工时就算符合到都好啦，咁但系咧要申请呢个在职家庭津贴咧，仲有一个嘅家庭月入嘅上限吓。咁头先佢讲咧就系佢哋家庭咧就唔系超出咗呢个嘅上限啦，就申请唔到呢个嘅在职家庭津贴啦吓。咁、所以睇嚟即系有啲声音都可能会即系讲紧，除咗即系放宽工时门槛之外，即系会唔会呢啲嘅月入嘅 上限可能都可以再放宽咁？ 系啦吓。我哋听到个电话先，有阿黄生喺度啊。 黄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 请讲。 系我姓黄啊。 系。 嗱，我就申请咗在职家庭交通津贴咧，头头尾尾成个程序都有9个月噶啦，吓、都未批到吓。咁、咧个问题咧就发生喺就系、是、我人工系啱嘅，12,000蚊，工时都 OK 嘅。咁但系咧佢咧就话我收入嗰个证明唔得。 嗯 哼，嗯，咁咧，我亦都俾咗公司信佢，吓、啊，亦都俾晒资料佢。好近期，大概系一个星期前啦，再收咗封信，又要我再俾一次证明佢，吓、啊，咁我唔知呢啲证明要几耐。 嗯，可唔可以讲下点解咧？即系点解？即系 佢就嗱，因为我哋公司转制，吓、咁啊出现金支票， 系。 出現金支票之中咧，咁我都俾曬證明佢啦，公司俾曬證明啊，就話由幾2020年九月份開始出現金支票噶啦嚇，咁、佢又再問我遞養證明喎嚇，咁、我真係唔知點搞。 嗯嗯，咁、其實 咁、另外我仲有啲朋友、都同我一樣係申請嘅，咁咧真係可能啲做官嘅咧好離地嘅而家，佢問我啲朋友攞咩咧，佢話你攞。香港賽馬會嘅熱結單， 賽馬會，因為佢喺賽馬會度做定係咩意思啊？ 佢有個户口喺賽馬，喺香港嚇。我到而家我30几40年未試過話，我投注可能熱結單俾翻啲賭徒嘅，真係未曾試過。 OK 明白，好啊，多谢晒黄生嘅电话啦。咁佢就会讲紧呢个申请职津嘅一啲申请嘅资格啦， 手续上 嘅文件手续啦等等。咁睇嚟就金文峰啊，都睇呢个社会嘅经济环境之下咧，咁可能好多人都即期望啊呢啲嘅政府嘅福利啊补贴啦，可以咧即再放宽啲门槛啦，或者即受惠到更加多嘅人吓。 嗱，我咁睇即系其实啱啱都讲，即系而家呢一刻嗰个经济情况咁差咧。你政府是一定要有一些方法去幫一幫特別這些基層的市民，因為老實說民怨就在這裡了，就是他處理疫情處理得這麼差，那你如果那個安全網其實只要有一點漏洞，大家 都希望即都會令到那個家庭可能是很辛苦。我剛剛說的說法就是你現在是特別的情況嘛，即有些東西不是說可能過了疫情之後可能你就慢慢 再收回收回緊，但你現在這個情況大家都可能等著救命錢，我真的這樣說，那你可不可以真做多一點呢？不要因為你行政上官僚上的原因，甚至你怕被人騙的原因呢就不做呢，那我想局長要想清楚咯。 持续的疫情将改变全球的旅游局面，香港旅游发展局正趁机审视香港的旅游定位，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疫情重创本港旅游业，上年全年的访港旅客数字按年大跌超过九成，怎样继续向外地推广香港旅游，吸引香港人参加本地旅游，又是不是出路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旅发局主席彭耀佳。 西杰，你估今年花市的垃圾量会不会少了呢？今年年宵市场的规模小了，没有熟食和干货嘛。 瑞文，我想区区的情况都可能有分别的。不过这样，我就请来了绿领行动的代表，跟我们谈谈年宵花市回收的最新情况。 而我就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有奖问答游戏，预埋你的啦。 星期六大年初二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6啦，自由风，自由风咧，我哋讲翻咧就系较早前咧，我哋都倾过题目啊，就系寻日咧，政府就发表咗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就定出咗一啲嘅中期同埋长期嘅一啲减废嘅同埋回收嘅一啲目标啦吓。咁啊，讲紧咧就系中期嘅目标咧，就系将人均嘅废物弃置量减少40%至到45%，回收率咧就提升到55%。长期嚟讲咧，就希望达到零堆填啊。咁究竟点样去实行呢？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环保署嘅副署长伍江美妮啊，伍太你好， 伍太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首先就系讲翻嗰个目标先啦。咁我哋都头先访问咗嗰啲环团啦吓，咁就提到话咧，其实而家今次呢个嘅蓝图咧，嗰个嘅减废嘅基数咧系建基于而家个数。咁但系而家个数咧就对比起10年前咧，其实咧人均嘅废物弃置量咧已经提升咗啦。咁换言之咧，上次嗰个嘅蓝图出，即系2013年出嘅时候，嗰个嘅减废嘅目标咧，可能比而家咧就更加进取添。咁而家系咪保守咗咧？ 嗱，其实咧我都理解啦，我都一路听住节目啦，知道咧，其实好多朋友咧都好关心呢一个废物弃置量啊，我哋讲紧呢个人均废物弃置量咧，嗰个数字咧系仍然系高企嘅。咁我哋讲紧咧喺新嘅蓝图，头先你提到咧，我哋有一个中期目标，系希望咧将呢一个人均弃置量咧，都市固体废物嘅人均弃置量咧系减少40%至45%，同时咧回收率系提升到55%。其实呢，我们觉得这个目标呢都是相当进取的，相当之务实和进取的。因为我们讲的呢，无论是旧蓝图，我们 你刚才说得对，我们是有一个目标定了的，亦都在2013的蓝图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等一下有时间我都可以再讲一讲。但是在新的蓝图里面呢，我们觉得仍然是需要定一个確實的目標，而40%呢其實都是幾進取的。我們看到呢一個減費的目標呢，其實不是只是政府可以達到的目標來的，其實是整個社會呢，我們希望這個目標 是比整個社會大家有個目標呢一起 去努力的。我們講緊其實人均棄置量呢，是講緊每一個人每一日是丟緊多少垃圾。我們剛才都討論過了，我們在2019年的時候的數字呢，大概是每人每日的垃圾，這個是包括工商機構 的數的，是大概是 1.47 公斤。所以我們減40%，其實就是說，簡單來說，我們每一日扔出去垃圾房那袋垃圾呢，個重量要減40%，我們才能夠達到標。所以我們當然上一個2013年到現在，其實社會經濟有很多的變化，有很多的因素影響那個可不可以減到這個廢物棄置量的。其中一件事呢，其實大家如果看世界各地的數字呢，廢物棄置量和經濟增長呢其實是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可以說是差不多是掛鈎的。所以其實很多世界各地的地方呢，他們是要想棄置量和經濟增長脫鈎呢，一定要用一些很果斷 的法例，好果斷 的措施呢，是才可以大幅調低這個廢物棄置量。垃圾徵費呢是我們講的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措施，也是很多地方是已經是證實了是 有效的。所以我們雖然是上一個藍圖，我們目標方面是仍然需要努力， 我哋喺新一份蓝图咧，我哋系好有决心，我哋都系定一个进取嘅目标，系希望加大力度，系同整个社会每一个市民都一起努力咧，去做到呢一个减肥。 系啦，嘉文峰， 系啊，吴太，我都想问一问啦，你啱啱都讲到那个新嘅目标咧系好进取，我都同意嘅，但系究竟系唔系务实呢？因为我哋都睇紧就系之前，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嗰个人均个弃置嗰个废物咧，其实真系一路上升紧。咁你而家讲紧嘅咧就系话我哋有。準備做呢個垃圾徵費啦，咁就希望可以降低嗰個叫做每日嗰個人均棄置量嗰個重量嗰個垃圾嗰個量啦。咁其實我想問一問咧，就係你哋有冇啲其他地方嘅數據？即係當真係出咗呢個叫做垃圾徵費之後，究竟可以將嗰個叫做嗰個垃圾量可以減到幾多咧？即係譬如其他鄰近嘅國家地區。 係。我哋呢一个首先咧，我哋要达到我哋嗰中期目标啦，将呢一个弃置量减40%-45.5%，提升回收率咧。我哋绝对唔系净系靠嗰个垃圾征费嘅。我哋喺蓝图都讲啦，我哋有六方面嘅行动吓。咁除咗呢一个垃圾征费，呢个系火车头，好重要之外咧，喺政府嘅层面我哋政府一定要做嘢嘅。我哋需要擴大社區回收網絡啦，係咪？即係市民要有地方拎啲回收物去先得㗎，係。所以我哋咁多年咧，由綠在區區一路做到而家，大家睇到新嘅好多回收便利點，都係做緊呢一個工作。教育宣傳啦，譬如我哋2013年嘅時候，我哋推嗰個大嘥鬼嘅代表，係宣傳代表，係叫大家一定要冇浪費食物，我哋喺廚餘方面一定要做功夫嘅。另外，政府要做嘅係需要建設多啲轉廢為財、轉廢為能嘅設施。譬如我哋收咗啲廢電子、廢電器，我哋都要點樣循環呢？我哋而家有個 V Park 係咪？我哋廚餘係發電，我哋有 O Park 嚇等等。咁但係市民方面咧，我哋都希望佢哋係支持我哋，即係做多啲減廢回收。另外，回收業界都係好重要。嗱，剛才你提到外地嗰、那個垃圾如果實施咗垃圾收費，佢哋嘅經驗啦，我哋睇到好多地區咧，大概啦，如果實施咗垃圾收費咧，都可以將嗰個棄置量咧調低25%-30%啦。是有咁样嘅可以咁大幅度去调低。所以我哋喺过去咁多年你话点解个目标冇跌呢，就係因为嗰个火车头仲未落实。但係我哋唔係话就咁就嘥咗嘅。因为喺2013年嘅蓝图里面呢，好多基本上所有里面列嘅工作呢，我哋都全部推行咗，亦都推展咗。咁亦都唔係冇实质嘅帮助嘅。我哋睇到厨余量，如果只係睇家居厨余嘅弃置量，其实喺2013年到而家呢係減低咗17%嘅。亦都我哋睇到好多市民其实好响应环保，自备水樽啊，外卖走数啊，走即弃餐具啊，減少即係话唔好嘥食物啊，減飯量啊，喺餐廳度嚇，唔好嘥咗啲嘢。其實好多市民咧都好有心，好支持。咁我哋希望新嘅藍圖，我哋繼續嚇，我哋唔會話即係轉移。我哋其實嗰個目標係好清晰，亦都希望更大力度從各方面咧去做到呢樣嘢。 我都有兩個問題問翻副處長啊。第一就係而家講緊政府中期嘅目標就係將人均嘅棄置量減少40%-45.5%啦。咁所謂中期其實個時間表係幾時要達成咧？咁第二個問題就係頭先你都講話即係呢個垃圾徵費嘅法例咧係火車頭啦。咁但係都睇翻而家立法會個審議嘅時間真係緊迫嘅嚇。咁頭先我哋都訪問咗議員啦，都問政府。有冇一個 Plan B 啊？即係如果呢個垃圾徵費嘅法例未能夠趕及喺呢屆會期通過，咁政府係咪唔能夠達到呢個嘅減費嘅目標咧？有冇其他方法可以達到呢個目標咧？ 係嗱，這個垃圾收費啊，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個條例草案咧，我哋2018年已經係提交咗去立法會係開始審議。咁一路我哋都係配合住立法會。嗱，我哋而家我哋好大嘅決心，我哋係亦都係不停嘅去同有關嘅立法會議員去同佢哋解釋，去點樣去釋除佢哋對於實施呢一個收費嘅關注。我哋希望咧，嗱，我哋睇到而家整個 市民的意識提升了，我們亦都做多了很多社區整個回收配套啦，我們外展隊啊、回收點啊都是很多的，亦都很多 NGO 去配合這個工作，政府亦都自己推出回收服務的，其實我們廢紙、廚餘和中央收膠呢，政府 都自己出來做了，因為有些是未必是 viable 在那個做生意的方面，所以我們是咁多方面呢，我哋希望议员睇到我哋政府真係有个决心，亦都释除到佢哋喺執行上一啲嘅疑虑。咁嚟緊呢，喺今届嘅立法会呢，虽然剩返嘅时间唔係话好多，但我哋都尽力去同议员去配合解释嘅法例，如果需要修改或者需要点样调整嘅，我哋都会去配合嘅咁样。 嗯，中期目标几时达到啊？ 我哋讲緊个蓝图呢係2035啦，我哋先，因为有时未必可以 set 得太长，係咪，我哋先做咗一个15年嘅蓝图，其实都唔係一个短嘅时间。咁我哋讲緊中期呢，我哋希望呢，佢係讲緊呢要落实咗都市固体废物收费之后，我哋先至能够有咁样嘅能力去可以达到可以跌两成、跌三成，甚至去跌到而家我哋嘅目标咧系四成至四成半吓。咁我哋讲紧希望咧系2028至到2030啦，呢个系我哋嘅中期目标。 系 啦，我都想问一问翻，即系立法会嗰边。当然我知道，即系政府系好有决心，有个良好意愿系想通过。但系其实而家即系嗰个社会、嗰个经济、嗰个情况都几严峻啦。即系其实佢哋都会，即系议员们啊，都会有个即系叫选票嘅压力喺度。即系你其实有几大信心咧，可以喺今届会期通得过咧？因为你其实成个中期目标，你都要等这个收费征费过了你才会开始计嘛。咁如果今次过不到，是不是又要再褪多一年，又要再不知计到几时呢？ 是嗱，头先你提的话，市民或者很多商户在这个疫情或者是现在的经济的情况都是有不同的压力，我们是明白的。咁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呢，就是希望立法会呢是尽快通过了个条例草案，但我们的条例草案里面呢是会有一个准备期的，即不是会即刻推行的，即希望呢会有一年啊、年半啊这样的准备期，这个也都可以再跟议员 去商讨的。 Okay. 是啦。 仲有一个问题呢，就想问返今次嘅蓝图就提出咗再去发展呢个嘅转废为能啊，即或者坊间叫做焚化炉嘅设施啦，咁有啲环保团体就担心呢，其实我哋嘅减废回收未做得好，就发展呢就第二个嘅焚化设施啦，咁其实呢担心呢就可能有啲好有用嘅物资可以循环回收都去咗焚化炉，你点样回应呢啲质疑呢？ 其实呢如果你睇我哋嘅蓝图呢，要发展到去即係譬如好似 iPark 係咪綜合廢物處理設施，或者係等等咧，呢個係末端嘅處理。喺整個循環經濟裏面咧，我哋而家嘅信念就係咧，我哋個願景講得好清楚。第一，一定係全民減廢，由源頭減廢。我哋唔係話所有資源啦都拎去末端處置，絕對唔係咁樣。所以我哋有好多嘅篇幅講全民減廢一定要做。減唔到啦，我哋就希望回收，將啲資源呢各樣嘅廢物點樣去回收。再回收唔到嘅呢，咁你都要搵個地方抌㗎。而家香港呢只係得堆填區。堆填區其實真係唔係一個可以持續嘅方案。所以我哋先至鼓勵啦，我哋要研究更多嘅轉廢為能嘅設施。 好，唔該曬伍江美妮副處長。